好，我是齐云强，为你带来行业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疫情，我国今日新增4854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12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586601宗，今日有5525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487809宗。目前有542人在康复病房接受治疗，有267人需要呼吸扶持器。此外，今日也新增3个感染群。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表示，政府同意将森林保护区保留为涉水区，并遏制非法砍伐活动的措施给予补偿。据说政府将通过相关部门以探讨合适的方式来确定补偿事宜，有关补偿方式事宜可能由掌管建设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Mustafa Mohammad 同财政部、环境与水务部驻乌泰省进行讨论。早前 Ismail Sabri 为马来西亚一家司马经济中心主持推介历史指出，政府设立该中心是为了培养及加强小企业迈向创新和具竞争力的司马化，进而提升人民消费经济地位，尤其是向其授权。他说，民营及中小型企业是国家经济支柱，不过大部分企业仍缺乏竞争力和有待加强，特别是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另外，苏湘将带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参与听讲日配合东协中国对话关系成立30周年而举行的东协中国特别峰会。该项峰会将以视讯方式进行。外交部今日发表文告说，在特别峰会上将聚焦在重新评估东协和中国的未来合作，包括加强战略分享关系。负责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Mustafa Mohammad 指出，政府希望在明年初批准企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希望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行协定的成本及收益分析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政府方言在每个主线区都设立至少一所马来西亚一家司马经济中心。通信及多媒体部长 Dan Sri Anomusa 表示，马来西亚司马经济机构和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进行合作，确保马来西亚一家司马经济中心计划顺利展开，为企业家提供平台发展方案，让各地促销产品。富五家庭以沙飞发展铺今日推介沙飞福利 Q 灾难资讯系统2.0，以提升灾难管理相关的资讯传递。沙飞福利 Q 发文告说，推介这项系统主要是熟悉和汇报灾民事件，让民众和利益相关者从中受惠，同时这也是应对东北季候风的其中一项方案。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将从11月1号开始下放权力，将12级别浅海普五制造的批准权下放变沙巴渔业局。部长 Dato Sri Ronald Candy 表示，这项措施是配合沙巴渔业发展。之前12级别浅海普五的制造是由渔业局总监给予批准，不过政府在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权限下放给沙巴渔业局，以便加速执照的批准以及强化沙巴浅海五工业。沙捞越投资在三家私立大学，以培养出更多熟练和能干的人力资源，以支持沙捞越的工业两个市场。以上的客人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